听听那首歌，日子过得怎么样？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，好一朵美丽的我们的爱情，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。人生是否要珍惜？也许认识某个人，过着平凡的日子，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。美丽的茉莉花芬芳美，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。咋个咋是哪儿站的人时光从